七啊。 子谢 远涛声。有人问儿的名和姓，

秦香莲越他对高， 秦香莲上堂 来了，那定主见我把聪慧 陈世雷上前只对傅一人， 相爷爷我安过了，见强人气得我要跪呀恨，呸！我走至军前用口吹骂一声，你这无情无耻无情之人，你不要装痴呆，无其事有三条大罪在你的身，第一罪招为驸马娶公主，你听机灵娶妻暗处女，第二罪自享荣华忘却父母，你这忤逆不孝灭天伦，第三罪杀妻灭子，你把韩信逼死，你这无情无义的暴君，你真是忠不忠孝不孝仁不仁义不义，读的什么书你还做的什么人啊，还不知犯了王法当鬼灵儿，如今你来到开封府方向也不饶，你这不义之人 将我放公堂之上休放地啊， 陈世美休放啊，睁开耳目瞧一瞧，我身上穿的本是功夫孝，你身上穿的是马龙袍，贪图富贵往人道，你比禽兽不差分毫，气氛不过将你打， 玉祖叫你命安逃， 大唐陈世美特狂傲，好巧公堂放你跳，你命韩琦去寻刺，开封大唐还不到， 我差韩琦你问谁知晓， 先有相连亲口罩， 他胡言乱语难作证， 先有你的杀人 我要一本奏当堂。 海风有人将你告，你先打着官司告上城。 纵然有人将我告，敢把我当朝驸马 你就是奉子龙断我功劳，这鬼子仇头上打下他的乌纱帽，来来来身上带红陈世美 包拯， 呸！你杀妻灭子最难饶，怒气倦了陈世美，杀下去。

讲的是真理，你批评拷打李不通。 我今要打香莲你， 有我在此你打不成。 要打要打，我是要打。 不能不能，你不能。 你随我打本金国泰， 很有理，哪怕见朝廷，我让你先行。 保准竟敢顶撞我，倒叫本宫怒气上，吩咐宫人暂停，请来。 权招敢闯进， 只因堂屋响连城，微臣即是黄家奴，当与黎民断冤情。相念相念济公又何知， 我太想我的小香肠，哪个抢了你的二凤 啊？是非黑白要分明，防朝莽汉 Oh! 你丈夫倒把那高官做，他害得你举家不团圆，母子三人回家转。 听众朋友，刘平主演的评剧《秦香莲》到这儿就全部欣赏完了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